那天傍晚我走在街边，看着往来如浪的人群，想起曾经走过的岁月，想起曾经热爱的你。我没有该去的地方，也不知道身处何处，是因为你已不在这里。这思念让我心动，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，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。心弦，我多想你就坐在我身旁，没有你我有多孤独。我想哭却流不出眼泪，我想喊却发不出声。